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远房亲戚到何家，爷爷亲自把话发，力争客人都满意，口口声声把咱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这个老何呀，自从接到了远房大妹妹要到家里做客的电话，那就开始忙活上了啊，准备给家里来个全家总动员，开个大会。可是正要开会的时候啊，家里头却闯进一个推销员。哼，还好这欢欢呀机智地问倒了这位不速之客，合计这招待客人的动员会啊这才正式开始了。 这次家里来客人，咱们一定要实实在在地接待好人家。首先晚饭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做到菜品丰富，那特别是要新鲜。这鱼必须是活蹦乱跳的，这鸡一定是窝窝直叫的，就连这蛋最好都是刚下出来的。这蔬菜也要味道最好的。 这您放心，油菜啊我们一直选择湛青碧绿的，黄瓜呢我们肯定挑那顶花带刺儿的。 爸爸，您买的这些菜啊都不好吃，要是我和爸爸去菜市场，我才不挑这样的呢。 黄瓜，说说你挑什么样的菜呀？ 我挑那菜上面有好多小洞洞的买。 哎呦孙子，那菜都是让虫子咬过的，能给你姑奶奶和姑爷爷吃吗？ 能啊，这些菜味道肯定好，虫子都喜欢吃，我姑奶奶和姑爷爷还能不爱吃吗？ 听听听，老何一家子这多实诚啊，对即将到来这客人。的确作为主人呢，实实在在的招待客人，让这个客人就会有一种到家的感觉啊，人家不拘束了就。可是有时候啊，要是客人太实诚了，你让这个主人也有一些尴尬。不信您就听一段句号李琦李金英表演的小品《实诚人》。 呆子，呆子， 哟，夫人，什么事啊？ 干嘛呢？ 我在挑沙子。 挑沙子干什么？ 做饭吃啊。 几点了？ 5:15:05。 不看电影了？ 啊，电影是7:01，20分钟焖饭、烧菜同时完成了，15分钟吃饭，15分钟激动，1个小时到电影院，时间是蛮宽裕的嘛。 1个小时你就想到电影院呀？ 啊， 你以为你有专车呢？晚上堵车堵得厉害，怎么着也得5:40走啊。 那你的意思？ 冰箱里不是有袋饺子吗？ 这个我想过了，可是一袋饺子20个，我怕不够你吃。 你以为我是饭桶呢？这个凑合一顿得了呗。 夫人，夫人，夫人，舍不得你的人是我，最心疼你的人是我，体贴你的人，关心你的人。 谁煮饺子？ 是我，是我，还是我？ 大哥，大哥你好吗？大哥，大哥你好吗？好了， 请用膳。来吧，你吃。 把嘴张开。 干什么？ 张开。 别别别，你吃你的。 哎呀， 家里有人没？ 谁啊？ 你去看看嘛。 谁啊？ 你去看看。 谁呀？哟。 这是嫂子吧？ 你叫弟妹。 啊，我就说的真年轻。没吃饭呢？ 啊，你吃过了？ 哎呀，没有，没吃。咱单位不那啥吗？ 啊， 咱单位今天不检查身体？ 是啊。 抽血化验肝功。 就是就是。 一早上起来，我骑车就出门了。 啊， 出门没几步 啊， 骑不动。 怎么回事啊？ 呀，我低头一看呢，哎呀，吃饺子。 啊，是的，是的，吃饺子。 啊，车带瘪了。 大气啊。 对啊， 大气， 1下2下啪， 车子放炮了。 我心想就补带呗。 不带、啊、 哎呀，我低头这一看，你猜咋的、啊、 怎么了？ 怎么了？ 那车带上 啊， 这么大个饺子 啊？ 错，不是，就是错。这来那啥，这么大口子， 可自己设成饺子。 我就心想补吧，补带牙，补。我想这就再不吃可就凉了。 放心，我会去热的。 对，对对，待会儿热一热。 啊，是是。 这说话到医院了，哎呀，这折腾啊，折腾大半天，好不容易，折腾完了， 是吧？ 我再低头一看， 又看见 什么了？ 我看见你的化验单了。 啊，看见化验， 顺便给你捎过来了。 哎呀呀，我看一下，哎呦，哎呀，这给我好 黑。我走了啊， 不好意思啊， 去送送 哎呀，哎呀，真不好意思啊，那个，哎，要不一边一块吃一点？ 行。哎呀，我就说嘛。你就不能让我走哈？ 是啊， 哎呀，行了，饺子酒，饺子酒，有饺子就酒就行了。 呀，喝上了，哎呀， 酒瓶就来这儿，就这种。 哎，不要客气啊，就像自己家一样嘛， 哎、 都是朋友嘛。 你说你放心， 没见过你们单位这种人，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你说我呢？ 不是，那你没说啊？不管怎么说啊，你也是客人，哪能让你吃这个剩饺子？ 哎。饺子酒，饺子酒，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不是你，我是说哪能让客人吃剩饺子吗？ 谁是客人呢？我看你才像客人呢。 大哥呀，你还是慢点喝吧。你看这天都黑了，一会儿你还得骑自行车回家呢。 没关系啊。你吃你的，我陪老李喝两盅，喝多了没有关系。晚上可以住在这里吗？是不是？ 可以。嫂子，听见没有？这才叫朋友呢。 哎， 来，嫂子。 哎， 你端上它。俗话说得好，感情铁不铁？对，感情好不好？跟嫂子说感情过分了吗？那啥，我自个儿罚我自个儿一杯。喝，嫂子。 哎呀，我真的不会喝酒。 你看这 不给面儿似的。 哎呀，我们俩是有事儿的。 哎呀，对，要急事啊！哎，有急事。哎，真不好意思啊，你弟妹啊买了两张电影票， 对， 一点一刻开呀。你看这真不好意思。 都晚了。 看你俩呀，你看你俩，你跟我外道啥？有事儿赶紧办事儿，快走。 哎呀，快事哎，我看见什么车打什么车啊！不要耽误了那个，耽误电影一个。说你的吧。 哎，那你呢？ 哎，我这走不开啊。 哎，一块去。 不行。 我先去了， 你去，快走吧，快走嘛！ 大哥，你慢慢吃啊。 你不吃了？ 你咋没走呢？ 有点事。 你是专门留下来陪我的？ 不是，我就走不开，走不开。 那啥嘛，两张票吗？ 是啊。 那张呢？ 在这里。干什么？ 啊！哎呀妈呀！50块钱一张啊！ 是啊， 你说你呀，你这不去你不糟蹋了吗？你走不开，我去啊！ 不是，没 你这事儿怎么你这嫂子，等我一会儿。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这里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欢迎您继续收听。把这个吃饭的问题安排好了，老何呀又接着讲起了下一个问题。 你们姑姑和姑父岁数也大了，咱们得把客房的床弄得软和点，别硌着他们老两口子。 你看咱爸想得多细致啊，你跟咱爸多学着点。 对，向我爸爸学习。 别捣乱。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他们老两口啊为人都特别实在，在咱们家呀肯定愿意帮忙做这做那。你们可得记住了，人家是客人，这什么事儿都不能劳动他们老两口子。 哎呀，要说这个老何想的挺周到的啊，生怕这远房的大妹妹大妹夫会反客为主，跟主人一样的辛苦。其实我就见过这样的客人，还真有。那回我有一朋友上我们家串门来了，我准备给他做饭，做什么呢？做茶叶熏鸡。 啊，那我拿手的。做这个茶叶熏鸡呀、啊，关键看这个佐料啊，人有一窍门，就是得把这个花椒啊、葱啊、姜啊泡这么一碗水，这是最关键的，顶重要的，没这个做不了。我费劲巴拉的，我弄了一大碗花椒、葱、姜水，我那煮，咕哒哒咕哒哒，煮完了之后，我放在这个厨房的水池子里头了。我扭身一看，哟，没饮料了，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得喝饮料啊。我说哥们儿，你先坐会儿，我下楼啊，我买几瓶饮料去啊，马上我就回来。噔噔噔噔，我下楼买饮料去了。买完回来，我这么一看，嚯，我这哥们儿没挨沙发上坐着，在厨房里头那儿忙活着呢。我说你这忙什么呢？我这给你收拾收拾。哎，不是，我刚才那花椒葱姜水哪儿去了？啊？哦，你那一碗水啊，嗨。我以为洗菜剩的水呢，我给他倒了，这不连碗都给您刷干净了。您说他可多勤俭啊！哎呀，倒是也不见外啊，多年的老朋友了嘛。说完了我这朋友反客为主的笑话，下边、啊、咱们再来听一段潘长江、黄小娟、范伟表演的小品，就叫《反客为主》。 谁呀、啊？ 我呀。 干啥呀？ 不干啥呀？ 不干啥，敲门干啥呀？ 我可能是走错门了啊！ 走错门，站着干啥？还不走干啥呀？ 哎，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哎，赵天，嗯，回来，进屋啊！ 进屋，喝啥呀？ 你快进来呀！ 这圈这是什么地方啊？ 咱家呗。 那这愣爹是谁呀、啊？ 这是我老乡啊、哦、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丈夫周平。 他是周平啊？ 对。 行行，小伙，我呢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打金宝台来的，我姓金名亮，我在那带很有名气，知名度较高，大伙都叫我亮子哥。 哎呀，他姓什么来着？ 他姓金。 啊，姓金。金先生在哪里高就啊？ 高就？你不成心磕着我呢吗？看个头看不出来呀、啊，我没有太高的舅，大舅1.56米，二舅1.45米。 你快坐下吧。啊、他不是磕碜你，问你在哪儿工作。 啊，工作呀。 对。 嗯，你猜呢？ 我猜你是个收破烂的。 你再猜呢？ 那是个要饭的。 呀，你咋说话呢？人家是到城里来。 我吧是到城里来打工的，大过年的实在没地方去了，因此到你家吧。 打工来了。 打工啊， 欢迎。 什么打工不打工的，到咱们家过年来了，人家是贵客。嗯， 我知道大过年串门子不好，不要紧，你放心啊，别有顾虑，我不在你家多待，我充其量在你家就下榻个7-8-9天吧。 对，快看我们家下榻7-8-9天。 还是想和你好好谈谈。 不是，他一个傻帽，我跟他谈什么呀？ 他要和你商量呢。 哎，娟儿啊，娟儿，咱们家墩布在哪儿呢？我想拖拖地。 哎，等会儿啊，不是咱们家，是我们家。 咱们家，我们家，词汇不是一个意思吗？你那么挑字眼的呢？娟儿，我们家拖布在哪儿？我拖拖地。 你不用忙了，你快歇着吧。 你让他干，他就干这个，让他干。 呀，对了，你俩聊着，我去做菜。哎，想吃点啥呀？ 哎呀，我太麻烦。四个菜一个汤足够 啊！对，四个菜，拌个土豆丝儿，炒个土豆片，出个土豆泥，那个土豆块， 四个菜。我掉土豆地里了， 你吃土豆比较配套。 行了，别吵了，我做啊，你就别管了。 嗯，周厂长，大过年的到年根底下了，是不？无论是工人呐、别人呐，找你要钱的挺多吧？ 你干活啊，干活。 周厂长。听别人说你们厂子欠的外债不少，是不？ 不是，你一个打工，你话怎么那么多呢？你啊，你的任务就是拖地，知道吗？ 啊，拖地 ，go go go， 一个啷个 go， go go go， 别够，不是你这个头，你能够着啥呀、啊？你啊，干活别唱。 你不是心太软，不让我唱他唱，唱吧唱吧， 俗话说得好，男愁少女愁哭，老头愁了烂嘟嘟。 心太软， 妈呀，该人钱不还还心太软的了。 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你无怨无悔地爱上那个人，爱爱爱爱呀。 我求你能不能不唱了，你唱跑调了。 你知道什么叫跑调啊？ 你节奏行不对，我无法拖地。 你知道什么叫节奏吗？你 我怎么不知道节奏？ 知道吧？ 这叫节奏， 懂吗？喂，嗯，找你去， 干啥？ 打！要钱？ 没有， 没有。还找你？ 就说我不在。 他说了，他不在。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你不不不不不，问你告诉我说是说你不在吗？ 你纯粹是个近亲结婚的产物，你。 你怎么看出来我是近期结婚的产物呢？ 你低智商， 你智商低， 你俗不可耐， 你耐不可说， 你俗， 你俗， 你才俗呢！ 我怎么成熟了，长一辈儿啊？周厂长，你说你一天到晚活的是不是有点太累了？啊，欠账还钱，天经地义的事儿。再说了，大过年的，谁都不容易。人家打电话跟你要钱吧，你明明在家，还说你不在家。你说你一天到晚闹心不？ 你有什么资格你教训我呀你啊？ 你不乐听我教训，你可以走吗？ 我走就走。 你给我串门来， 我再也不上你家来了。 嗯， 这是我们家。你怎么这样？你这么气人呢你、啊？ 我也没说是我家。 啊？怎么了你俩呀？来，快 来 吃饭。 快吃啥饭？来来来，不，他要走了。 走，大过年你干啥去啊？ 我不是我要走，他让我走。 行了，来来坐坐坐，来吃饭。哎呀，金亮第一次到我们家来过年，我特别的高兴。 嗯，他不高兴， 他会高兴的。 我不高兴， 欠人那么多钱， 我能高兴吗？ 就是嘛， 你怎么那么气人呢你？ 金亮，你瞅瞅他啊，你说你呀、啊，我知道你当这个厂长不容易。你说你不能被这点困难吓倒啊啊！你看看你这个精神状态， 病不轻啊！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是厂长，工人要工资，企业要效益，不是你们唱歌背台词儿。 妈，再唱歌背台词也比你唱的歌好听多了吗？娟儿，刚才你没听到我，吓死人了！这么唱，我给你学学啊！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一泪流泪到天亮，哎嗨哎嗨呀！ 跑调查的。 行了， 难听死了， 你就别气他了，谈正事儿吧。 是， 好，周厂长，接下来我就准备跟你谈点正事儿。 咱边吃边谈。 对，边吃。那娟儿，你够实惠的啊！土豆丝、土豆泥、土豆片、土豆块，怎么吃？多亏我带了两样菜来。周厂长，请品尝，大红牌熏鸡，尝尝这个，大红牌酱牛肉。 哎，这不都是我们厂的产品吗？ 对，你尝尝呗。 嗯，然后你吃吧，娟儿。 呀，啥味儿啊？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你们厂产的产品，连你媳妇儿都不爱吃，老百姓能爱吃吗？老百姓不爱吃，能买你们厂产的产品吗？没人买，你们厂的效益能好吗？不，我不跟你说，跟你说不明白，不跟你说，娟儿，你不知道，他们厂进货环节把关十分不严。就说那个进的原材料那个钱呢，总比别人少，多花好几倍。尤其是厂大门把的啊，稀里糊涂，每天都赶出一群大肥猪。 我们厂的事儿你怎么知道啊？ 他咋不知道啊？都在你们厂打工十多天了。 他在我们那打工啊？ 啥打工啊？人家那叫化妆侦查。 经济特务。 什么经济特务？金亮啊，是市长请来的农民企业家，要和你们谈，要搞股份合作。 跟你实话说吧，我呢在农村呢办一个小小的农场，没别的什么产品，都是猪啊牛啊羊啊什么的，一年呢利润不算太多，五六千万 啊 美元。我是这么看的， 我想把我们农场的所有的猪牛羊全赶进你们厂子做一下身家公处理，然后咱们共同合作打向国际市场。 活了，活了， 啥活了？ 又来病了，他说熏鸡活了 啊！ 我说我们厂活了。大哥， 嗯， 谢谢你。 别嘚瑟，别孩子。 我代表全厂职工，我谢谢你。 你哎，我说着你别不高兴啊！我不冲你面子，我冲娟的面子。我实话告诉你，我跟娟是老乡。 哎呦，老乡好，老乡好。 而且是老同学。 老同学好。 还处过一段对象。 啊，对象，对象。不是你这档次你也 什么意思？ 太高了你。 行了，你就别再开玩笑了。来，为了你们合作成功，新的一年大吉大利，干杯！ 哎，先饮为敬啊！哇，醋啊这是！ 你还真 吃醋啊！ 好，欣赏完了潘长江、黄小娟、范伟表演的小品《反客为主》，咱们再关心关心这老何家那招待客人的动员会开得怎么样了吧？ 既然都商量差不多了，那我这一家之主可就布置工作了啊。儿子，你负责买菜买肉，准备饭菜啊。当然了，那带虫子眼的咱就不买了。家家把客房归置好了，晚上让你姑姑姑父睡得舒舒服服的。欢魂岁数最小，就帮着你爸你妈打打下手吧。 Yes sir。 哎，我说老爷子，我们都有活，您干什么呀？ 我呀，出去剃剃头，刮刮脸，然后泡个热水澡，精神百倍，迎接我妹妹妹夫啊。 啊， 您听听啊，这老何这老爷子真有点大元帅这风度啊，汤汤汤汤汤，按部就班呢，有条不紊呢，安排的是妥妥帖帖。这就全看小何、佳佳和欢欢这三口子了。不过据我这么想啊，以他们这三个人的能力，再加上爷爷老何运筹帷幄的调度，一定能让两位远房亲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哎呀，关于老何一家的故事啊，咱们还是先听到这儿吧。啊，时间到了，最后给您带来一首周传雄演唱的《回家的我》。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大雄，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快乐合家欢，再来一块感受老何一家的快乐生活。明儿见。 火车快飞，火车快飞，穿过高山，越过小溪，不知跑了几百里。快到家里，快到家里，妈妈看见真欢喜。 回家的我，长大的我，满怀着感动，带着笑容，暖暖迎着风。现在的我，单纯握在手中，有一种不知名的感动。结束一段旅程，放下行囊，卸下了疲惫，站在故乡街头，跟流浪告别。带走时光，沿着铁轨拉长了思念。我尽享清绝，无感触万千，我无语无言。回忆过了今夜，伤感微微，抬头天上月，站在夜的尽头，更不知告别。火车带来希望，那么浓烈，都不能免，我不曾后悔，我唱着喜悦，我思念着谁。离家的我，迷路的我，像一颗任性红色气球，盲目追着风，多数是